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3集《傅萌孤狼》。与此同时，京城某个角落，坐在大厅内左手戴着金色面具的男人猛地站起来，他低头看着这条短信，一双漆黑的眸子猛地射出一道光，也不管其他人还在开会，他直接往门外走。 您去哪儿？杨先生还在等我们。 首座上，中年男人不由站起来，男人周身气势绝冷，活脱脱一个冷血罗刹，即便他最忠实的心腹也怕他到不行。他声音冰冷，没有丝毫情绪。 有事？ 会还没有开完，其他人看着他的背影，没有一个敢上前说什么的，气氛十分沉默。等他离开后，才有人开口道： 谢傅萌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杨先生那边 啊，走了我们能怎么办？ 谢就离开，中年男人才松了一口气。 杨先生那边如实相告，傅萌要走，谁能劝他？盟主都拿傅萌没办法，他就是一个冷血动物，惹急了杀了我们也不好说，我们还是不要跟他对上。 盟主都没有办法，那整个盟不是没人能掌控他？ 手下不由心有戚戚，盟主很少出现在联盟，事情大部分都是谢九打理，今天才听到内部的事情。 我不知道，反正盟主很信任他，不过倒也不是没人能劝他。 中年男人说到一半又顿了一下。 哎，谁啊？ 地下联盟最近两年添了不少新人，闻言都十分好奇地看向中年男人。 不能提。 中年男人想起了什么，连忙闭嘴。他严肃地看向身侧的人， 尤其是在盟主跟傅萌还有傅萌的四大杀手面前，谁也不能提，不然我都保不了你们。 其他人畏惧谢九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，听中年男人这样说，完全收起了好奇心。别装，发完这句话，秦冉就伸手十分冷静地把窗户关上，然后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后，才打开电脑拨通了一个视频。电脑上很快就出现了一张脸，对方那边还是白天，似乎还在街道上，穿着黑色的衬衫。镜头转了转，很快就看到一张清俊的脸，他手机拿得近，能够看到他纤长的睫毛，脸上是熟悉的轻缓的笑。 什么晚还没睡？ 正是程俊。刚从研究院回来，你那边没事吧？秦冉喝了一口牛奶，放的时间长有点冷了，奶心未重。 没事，等等。 程俊弯腰，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把身边的人脑袋别回来。 弟弟啊，跟你姐打招呼。 电脑屏幕上，秦玲一张脸忽然出现，只是一双眸子黑漆漆的，脸上燥意明显，明显的不耐烦。看到秦冉，他脸上的不耐烦的气势瞬间弱了下去，面无表情，又有点怂唧唧的。 姐， 声音还带了一点委屈。还想说什么，程俊直接打断他，一本正经地告状。 你弟弟他欺负我，本来想给你打电话，结果手机刚刚一个小时都没打开。 秦冉把空杯子搁到桌子上，看了秦玲一眼。 没事，毕竟是弟弟。 程俊拍拍秦玲的脑袋，才看着秦冉正色道： 你万事小心，国内最近复杂，有紧急情况跟程水商量。早点睡，国内都两点了。 程俊皱眉，让秦冉挂断电话。哦，秦冉看着他，伸手，鼠标点在红色的挂断按钮上，好半晌没有点下去，另一只手 撑着下巴问，你什么时候回国？听这话，程俊顿了顿，他也轻叹了一声，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，明天或者后天我尽早回来，最近乖一点，等我回来再说。 嗯，晚安。 F 州程俊挂断电话，又低头看了手机半晌，然后才轻叹一声。秦冉去了云城一段时间，他一直在京城，等他回京城了，他又去了 F 州。好在秦陵这边没有出什么事。 哼，表演得不错，你姐姐没怀疑。 程俊笑道。身侧，秦陵垂着脑袋，好半晌他才瓮声开口， 谢谢。 谢谁？ 程俊把手机塞回兜里，似笑非笑地看向秦陵。 谢谢你。 秦陵面无表情。程俊笑意懒散， 弟弟，我是谁？ 秦陵闭嘴，彻底不说话了。 老大，城水那边有新消息。 那边程土拿着一份文件匆匆赶过来，程俊正了神色，他也就是逗逗秦陵，此时有条不紊地吩咐下去， 让人先把小玲送到唐老那里，其他我再看。 说完他才又低了低头看向秦陵， 先去你舅爹那里。 秦陵没说话，程土吩咐了两个人把秦陵带走。秦陵跟着两个手下离开，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，头垂得很低的说道， 谢谢。 程俊正在跟程土说话，没有注意到秦陵又回来了，听到他开口，程俊下意识地偏了偏头，随意地问道， 什么？ 秦陵直接抬头， 谢谢你姐夫。 说完后他脸涨红，直接撒腿跑了。身后程俊愣了几秒才摇头失笑， 这小子。 程土也意外地看着秦陵的方向，跟着笑了两声，才正了神色看向程俊。 地下联盟的人在京城出现，明海那边也找到了巨鳄，巨鳄跟我有仇，他跟明海联系起来我们会有些麻烦。老大，我们要不要去找秦小姐？ 程土知道巨鳄跟秦闪很熟。程俊摇头，他手指动了动，从兜里摸出来一根烟，光明正大的叼上。 别去为难他。 那我们…… 程土叹气， 京城太乱了， 可以找其他人。 程俊掸了掸烟灰，程土挺诧异的， 还能有谁？ 程俊转身瞥程土一眼， 孤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